因我泛舟湖上，你竟仔细欣赏。轻忽若惊水中的影子也伤，这光景最难忘。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，仿似画在湖上。园中此生共他一对一双，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，仿似画在湖上。园中此生并共他一对一双，闪闪金光轻飞跃，淡淡湖上。晚风吹过水乡，斜阳幽痴胭脂掩在面庞上，这一刻最难忘。仿似画在湖上，园中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。在水中央有丽影一双，仿似画在湖上，园中此生永共他一对一双。 期待你的出现。